展现冰雪激情，共筑北京冬梦，冬奥加速度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我是夏萌。今天我们再一次开启时间轴，把它转动到2002年，我们去往盐湖城回顾第19届冬奥会。2002年2月16号，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决赛，中国选手大杨洋在决赛当中一路领先，最终第一个冲破终点，为中国实现了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。 就是说不断的在鼓励自己，我从来没有过这么怎么讲这么难的时候，我对我自己就是说和每时每刻，我上边我在喊，我下边我在喊，我每时每刻我在喊 自己加油， 我喊我是杨洋，哎，我不是别人，我要划出我自己来。 一个星期之后的女子1000米决赛，大杨洋又和队友小杨洋通力合作，为中国队获得了第二枚金牌。除了2枚金牌之外，中国队还赢得了2枚银牌和3枚铜牌，2金2银3铜的成绩让中国队在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金牌榜上排名榜首。男子方面，澳大利亚选手斯蒂芬·布拉德伯里的故事最为著名。作为1994年冬奥会男子5000米接力铜牌得主，布拉德伯里的个人能力并不出众，男子1000米比赛他在预赛当中排名首位，成功晋级，但在1/4决赛当中他只排第3，面临淘汰。幸运的是，第二名的选手因为犯规被取消资格，他因此晋级半决赛。半决赛当中布拉德伯里一直落后，但是最后时刻排在他前边的选手失误摔倒，他以第2的身份晋级 A 组决赛。决赛中的他好运依然相伴，在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的时候，他已经比其他对手落后。就在这时，处在前面的4名运动员发生了集体碰撞，全部摔倒在地。在后边的布拉德伯里却因祸得福，出人意料的后来居上，获得了金牌。这也是澳大利亚队在冬奥会上所获得的历史首金。布拉德伯里后来还出了一本自传，名字叫做《最后站着的男人》。2002年2月24号，第19届冬奥会正式闭幕，第一次赢得冬奥会金牌的中国队以2金2银4铜的好成绩排名第13，力压韩国和日本，在所有亚洲国家当中排名第一。4年之后，冬奥会又回到了欧洲，在意大利都灵又有哪些冬奥故事让人印象深刻？我们等待时间轴的再次转动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冬奥加速度，科学的健身知识，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，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， 多样的运动项目， 攀岩呢，它是 那么滑冰呢， 专业的健康指导， 膝关节对准脚尖， 1025动生活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1025动生活之健康北京人，我是小丽。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烟来聊聊如何减少肌少症。 俗话说得好，千金难买老来瘦，但为什么专家这么说？ 老来瘦不一定完全健康。 如果您经常觉得疲惫乏力，上楼梯很困难，甚至连维持正常的站立都吃力，那么有可能被一种危险的疾病所困扰，肌少症。 肌肉减少对于老年人是一个相对严重的一个老年问题。 那么到底什么是肌少症？肌少症又该如何检测，又该如何防治呢？ 我们一般的人从40岁以后，我们肌肉的量每年都以百分之